起了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绝不放手。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警惕心源性的猝死日趋年轻化。近年来呢关于猝死的报道非常多的，你少一留神就会发现啊心源性猝死者比比皆是，因此呢对心源性的猝死啊我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心源性猝死的常见原因是各种心脏病和心律失常，实际上这里边呢以冠心病和心肌梗死为多见。发病以后呢马上死亡的几乎100%都是冠心病，发病以后呢一个小时里边啊死亡的80%到90%也是冠心病，发生心源性猝死的病人75%也都有心肌梗死的病史。第二位呢他的死因就是各种心肌病啊，另外呢也可见于这个心肌炎、心脏的瓣膜病、心房粘液瘤、心包填塞、心脏破裂、感染性心内膜炎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的晚期，频繁性的室性早搏、严重的缓慢性的心律失常等等的啊，这些都可以发生，也就是呢心源性猝死的常见原因。那么心源性猝死的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也是比较多的，你像精神紧张、情绪激动、过度劳累啊、剧烈的运动啊、大量的吸烟酗酒、高脂肪的饮食、暴饮暴食、电解质紊乱、便秘的时候呢用力大便等等的啊，这些呢都是心源性猝死的一些诱发因素。近年来呢不但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发病率逐年增高，而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你像据统计呢北京啊35到44岁的中青年人近10年来心血管危险因素增加了53.3%。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心肌梗死相比啊，年轻人的心梗发病比较突然，进展迅速，病势也比较凶险，常常呢他没有先兆而突然发生心源性的猝死。那么年轻人的心梗为什么更危险呢？因为老年人的心梗呢它多发生在冠状动脉阻样硬化形成冠脉狭窄的基础上，这一部分血流呢不畅，猝死呢旁边的侧置循环形成啊，我们通俗点说呢就是大河的水被堵得不通畅了，于是呢在旁边形成许多的小河沟，一部分河水呢就从这些小河沟流过去了。而年轻人的心梗呢常常是在一些应激因素作用下，也就我们上面诱因的下突然发生冠状动脉痉挛，而后呢血栓栓塞冠状动脉，它并没有显著的 冠状动脉阻样硬化或者是冠状动脉固定性的匣子，因此呢它也没有侧置循环的形成，所以呢它就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也有人认为年轻人的冠状动脉硬化斑块比较大啊，这个细胞这包膜呢比较薄，支盒呢比较大，更容易形成破裂啊，形成血栓。老年人在心梗以前常常都有慢性心肌缺血的发作，长期的慢性呢缺血，心肌对缺血有了耐受性，反而呢心肌细胞它具有了保护的作用，这就所谓的缺血预处理。年轻人的心梗呢没有这个慢性缺血的情况，所以说他也没有缺血预处理，也就是缺少了这种保护的作用。年轻人心梗呢多为突发，常常突然发生，剧烈多变，而且呢不稳定。年轻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家庭负担重啊，频于应酬，平时身体好一些，即使呢有这个胸闷呀、胸痛呢，一般的也不会想到是心脏病或者心肌梗死。那么病情加重了，赶到医院的时候呢，往往也延误了抢救的时机。另外呢，年轻人呢，心肌炎、心肌病、先天性的心肌病以及运动性的猝死发生率呢，也相对的是比较高的。心脏病人呢，经常有时候猝死在卫生间，有人呢专称之为卫生间的猝死。那么在心血管病变，卫生间猝死呢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么心脏病人为什么屡屡猝死在卫生间呢？我们说有几个原因。因为这个入厕大小便的时候，尤其是便秘或者憋尿啊，用力憋气，这个时候呢强烈刺激迷走神经，抑制了心脏的起搏点窦房结，使得呢心率减慢了，血压突然降低了，甚至出现房室传导阻滞等等啊，缓慢性的啊致病性的心律失常，以致呢心脏停调了。实际上这种情况比较多的啊，有些病人呢也有这个心脏监护啊，曾经呢做过一个观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带着心脏动态监护仪，结果他突然死在卫生间了。那么经过回放监护这个结果呢，发现了老人进厕所卫生间的时候，他心率1分钟72次，啊，心率比较整齐。他第一次排便憋气的时候，心率降到了每分钟42次。当时老人就觉得头晕，暂时停止排便憋气。他放松了以后呢，心率恢复到每分钟70次，他就要再排便，憋气的时候呢，心率又降到了每分钟40次，随之呢，再降到每分钟30次的室性自搏心率，进而呢出现心脏停调猝死的情况。另外也有这个原因，就是用力排便的时候呢，憋气呀引起腹压与胸腔压增大了。在这个有这个室壁瘤等等心脏病变的老人，容易引起心脏的破裂，而且呢还有这个室颤心肌梗死的时候，那么坏死的心肌与正常的心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电位差，用力排便的时候呢可以诱发失速或者是失颤，引起心脏的停搏。再就是脑血管意外啊，有时候呢用力排便的时候呢憋气呢使得外周阻力增大了，血压突然上升，这样可以引起呢脑出血、脑梗塞等等脑血管意外啊，发生这个脑疝啊致死。还有的情况呢就是排尿的时候呢晕厥，这个多见于这个男性夜间憋尿以后啊，站立排尿的时候，由于这个迷走神经兴奋、交感神经抑制，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出现晕厥、酗酒啊，再就是酗酒啊、疲劳啊、失眠呀、啊，或者精神的因素啊，也可以导致啊排尿性的晕厥。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上面我们讲了心源性猝死啊，多发于各种心脏病和心律失常，当然呢尤其是以冠心病和心律失常为最常见的。年轻人呢这个发生的现在几率呢也是比较多了啊，逐渐的趋向年轻化了。因为年轻人呢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平时呢出现一些症状，你像头晕啊、头痛、胸闷、心慌啊，可能认为是工作压力大，而想不到心脏可能出了问题了啊，所以呢也不进行检查。当出现一些诱因啊，再就是你像精神紧张呀、情绪激动啊、过度劳累、便秘用力过大，如果出现这些诱因的话，那就更容易出现心源性的猝死。那么要预防心源性的猝死，当然呢我们要注意和避免诱因啊，另外呢关键就是对冠心病要进行预防与保健。因为这个心源猝死的观众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心脏病啊和心律失常，所以呢一定要预防这个心脏病。我们建议呢，当然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啊，原来有冠心病的，或者你没有冠心病的作为预防的，我们都可以服用灵芝。灵芝本身呢它是药食同源之品啊，性平味苦无毒。本草纲目里面说呢，灵能益心气，入心冲血，助心冲脉，也就是说灵芝能益心阳，阳气旺盛，那么血管扩张，血流通畅，冠状动脉能得到更多的营养和氧气，我们心肌的泵血功能增强，泵入血管的血液就增多，那么传送各个器官得到营养氧气就多了，各个脏腑的功能就正常了，内环境呢就能稳定。不然的话呢，阳虚生寒啊，气滞血瘀，就会加重冠心病。所以常服灵芝呢对心脏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灵芝里边呢还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对冠心病啊引起冠心病的各种原因可以进行一个全面调节啊，尤其是高血压，实际上高血压时间长后呢它能引起冠心病，因为高血压它对我们血管内皮产生损伤，脂质沉着，动脉粥样硬化狭窄，血栓形成啊，这样呢使得心肌呢供血供氧不足，就容易引发冠心病。所以对于高血压的调节，使高血压稳定，可以减少冠心病的发生，也可以减少啊猝死的发生。那么对于高血压呢，我们有些人都在服药，当然服药本身呢对血压调节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呢要长期服药，药物也有好多副作用啊，有耐药性，所以这个药呢不能停，要服一辈子，但是呢它不能从根本上啊来调节血压。所以说你在服用灵芝呢，它灵芝本身呢它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因为这个植物神经的收缩对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起着很重要的调控作用，植物神经功能稳定了，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而且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另外血压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啊，有些人呢盐吃的多啊，盐里边主要是氯化钠，因为这个钠呢可以导致水的储留啊，使得呢血容量增加，实际上呢实际上里面氯化钠也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那么多糖里边的氨基在我们体液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一结合，可以使我们体内的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那么体内环境态增加，血管扩张，降低血压。而且多糖呢还可以调节我们血里边钙离子的浓度，以阻止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周阻力，来稳定血压。另外呢高血脂啊，它也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元凶啊，它也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加重冠心病。那么灵芝里边有好多成分